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安宗谨慎地靠近白毅说， 你有没有受伤啊？ 我没事，这是猕猴，我们想办法快点走，估计这猕猴已经被虫子寄生了。 白毅话还没说完，就发现又从黑影子里探出好几只发光的眼睛，显然前面的打斗使得他的同伴都围了过来，这下情况就不太妙了。 难道说六子他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被迫逃走了吗？ 但是还没来得及思考完整，就发现当中的一个黑影子大吼一声，其他的猕猴一个一个像箭一样蹦了出来，速度十分迅猛，这也让他们看清了他们的样子。他们身上大量的褪毛，有些严重的烂到骨头都看得见，嘴巴也被烂穿了，看到黑色的牙根。因为疼痛，他们都像夜叉似的向他们袭来。白毅拉着安宗靠近火堆，他们貌似对火还有着本能的忌惮，所以并没有冲过来。安宗透过火光发现一个猴子的爪子上挂着一只瑞士手表，他马上认出那是六子的东西。在他们对付救玉虫的时候，六子他们说不定也遭遇到了这些猴子。安宗用余光查看周围到底有多少猴子，发现在林子深处居然还有许多黑影攒动，顿时觉得自己估计上辈子是屠宰猴子的，这辈子来还债的。他不敢离白毅太远，他身上应该还有伤，动作明显已经变得迟缓了。安宗手里攥着登山刀，思量着有什么办法可以逃走。地下的盗洞已经彻底塌了，要躲进去根本不可能。白毅在他耳边低声地说道， 这些猴子都不太正常，他们像是在守着这个墓一样，我们不要在这里，退回去看看。 安宗舔着嘴唇点点头，让白毅先退。他拿着火把在前面，果然那些猴子并没有进一步的攻击。白毅在他身后替他看着后路，安宗倒退着走，防止那些猴子突然袭击。渐渐的，他们已经走出了十几步，那些猴子呲着牙齿对他们咆哮，可是并没有冲上来，反而像是一种威胁和警告。直到倒退了二十多步的距离，安宗知道那些猴子绝对没有办法一下子攻击过来，这才拖着白毅发疯似的狂奔，直到远离那个鬼地方他们才停下来。白毅捂着自己的背，脸色非常不好看。安宗撩开他的隔离服看他的后背，在他的背后有一大块的乌青，伤得不轻，估计都伤到骨头了。他连忙掏出包里的云南白药喷雾剂和绷带，给他做了简单的处理。白毅摆了摆手说可以了，然后就穿起防护衣。安宗查看了一下四周，这里往下看可以看到山村的火光，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基本可以确定六子他们也遇到了那些被腐蚀的猕猴，而那些猕猴仿佛被什么下了咒，居然有意识地攻击从墓里爬出来的东西。这种事情应该是从一开始并没有出现，自从那具尸体封住壁画之后才出现的。他们身上的装备已经不全了，但是六子依然还没有找到。如果他们也遇到攻击，很可能躲在周围没有走远。在他们四处查看的时候，就看到六子突然冲出来，手里拿着刀，神情非常紧张。一看到是他们，这才稍微松了口气。安宗看他身后并没有周涛，就问道， 周涛呢？你们遇到猕猴了吗？ 什么猴子？不谈这个，那个周涛根本不是人，我们都被他骗了。 果然猴子只会本能地攻击那些从墓室里爬出来的人。那么那些猴子又为什么会放我们走呢？难道说他们攻击的并不是人？ 白毅靠在安宗身上，他气喘吁吁地问， 你们遇见了什么事？ 六子看了看他们身后，一把把他们拉到角落里说， 因为真正的周涛已经死了，你们下去之后我就开始拉着绳子注意你们的动向，他在一旁看着，后来感觉你们完全下到地下了，我这才有所放松。这时候我注意了一些那个清朝举人的碑文， 那个清朝举人也姓周，叫周荣，字启寒。我一看居然也姓周，便看了一眼周涛，发现他的眼神有些冷，我就笑着说，这个举人居然和你是本家。然后我又低头去看了那个墓志铭，但是这个时候我突然注意到了一点，就是上面说那个举人被砍断了一根手指头，所以说那个人的小手指只有半截。我转过头去注意到周涛的手，他的左手小指套着一个套子，但是一看就知道那不是真的指头。后来我继续看下去，貌似说的是这个举人死后的事情。那年大旱，所有的人都在找旱魃，大家都知道旱魃必定藏身在古墓之中那些有尸变现象的尸体上，于是当时县令就命人一个一个坟挖出来看，最后发现在这个举人墓里的尸体居然没有腐烂，身上的衣服都烂没了，但是男尸却犹如刚刚下葬。此时县令下令毁去这具僵尸，最后的细节没有说，只说到遇到了鬼事，最后当让他们封了棺材，又把他埋了回去，死后在这里的碑文上追加了这些词。 哎，你的意思是说周涛就是那个原本的举人周荣？ 说完这句话，安宗就把那墓室里并没有周荣的僵尸，而是一具现代女尸的事告诉他。六子一听大骇，连忙哆嗦地说， 这事可能真的有鬼，那个人破绽太多了，我一发现他小手指有问题，我就十分提防他。你们猜最后怎么回事？那个人居然想要把我也推下去，幸好我有所提防，在他推我的时候我先闪身躲开，否则我直接那么掉下去肯定是摔死。看来他想要杀掉我们这三个外来人啊。 然后呢？然后你就逃了？ 啊，当然不跑还等着被他做掉啊。我在扭打中我的瑞士手表也掉了，我他妈这东西可值钱了。 安宗不想告诉他，他的手表现在稳当地戴在一只猴子的手上，于是回头问白毅， 你觉得这个人是不是那个举人？ 白毅捂着伤口说， 不一定，因为僵尸是无法像活人一样行动自如的，如果是僵尸我们第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是他活动自如，一点也没有僵尸的样子。不过这个人从一开始就对我们有所避讳，说的很多话都有马脚。 白夜，你还记得吗？那口棺材曾经被反复的封棺，我觉得…… 没错，但是这个还不能说明什么。我手里挂了不少的药粉，虫子我们已经不用惧怕了。既然现在找到了六子，我们得马上下山回村子，然后六子，你快安排人来接应。 说完白毅硬撑着站起来，安宗一看他又冻到伤口，连忙去扶他。他低着头对白毅说， 靠我身上吧，你背上的伤得马上去医院处理，否则可能伤到筋骨。 白毅也不客气，一下子就压在他身上。 这家伙还真不行啊。 安宗就像拖着一个大麻袋一样对六子说， 先离开这里，这里还有一大堆暴走的猴子，白毅受伤了就靠我们俩，哼，绝对是闭眼等死。 白毅轻轻凑在安宗耳边说， 你放心，我不会让你死的，我还不想当官夫。 被他这么一说，安宗脸都在抽筋，他挽回面子似的瞪着白毅一眼， 别瞎说了，你有力气说这些就说明死不了，给我撑着点，只要回去你就没事了。 说完就嚷着六子快点走。六子终于回过劲儿来，看着两人贼笑，但是手还是利索地背上背包。他们一行人沿路返回，一路上就像是抗日战争时期逃难的。就在快要到村口的时候，突然看见火光冲天，他们马上意识到可能是前面烧乔二油房子的时候不小心点着了别的地方，顿时心里一跳，他们可不想当纵火犯呢，万一这山林子烧着了，追究下来可能下半辈子就得在牢里蹲着了。